大家好，这里是炸鱼薯条，我是你们成功的阻挠。 哎，对，那这里是炸鱼薯条，我们那个今天的新来宾阻挠哥啊，阻挠哥跟我是小宋，叫我小宋就好。 嘿、hey, ，大家好，我是歪名屌鹅啊， 不要闹了， 鹅啊米刷的鹅啊， 不要这样啊！啊，我们今天是想聊那个，我们疫情找不太到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跟那个我们的那个同胞一起来找工作。 没错没错，我最近在小鸡上工上面，他们没有给我业配费哦，在小鸡上面找工作， 怎么会给你业配费、啊？ 我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什么？看了很多什么？ 看了很多工作，可他们时薪都只有160，鹅啊有点不屑去，鹅啊米耍都能卖60块了，我时薪只有160。 哎，我看一下，哎、欸，你找的什么工作？我看一下， 哎、欸，看这边有那个三商餐饮拿破里披萨，哇，160。 不是，你不要帮他介绍，我想说你投履历，你投哪些工作？你有投哪些工作？ 我有投麦当劳， 麦当劳吗？ 麦当劳那个打烊班，哎、欸，时薪210， 210听起来是蛮吸引人的、欸。 对、啊，而且我有特地去那家麦当劳看过，他的那个，哦，香啊， 确认呢、欸，是真的蛮香的。麦当劳是真的蛮好吃的，但是， 哎、欸，我说的不是那个香， 哪个香？是哪个香？ 那里的小姐姐是真的漂亮啊！我特地去还给她点餐，她轻言细语的问候我。然后帮我点餐，我真的哇，这个心跳嘣嘣嘣嘣嘣， 那是真的还蛮香的。 所以 ，Homie 要不要一起麦当劳一下，当一下麦包啊？ 应该是没有啊。啊，你除了麦当劳，你还要找什么工作？你也只投一家哦，你也太野心也太小了吧？ 我有看到一家饮料店，这家饮料店真的屌，它那个标签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同事可爱”。其他店我不敢讲，这家店我是卡丁雷啦。 我不是，我平常也有在看那个小鸡上工，但 我记得蛮多家都有 hashtag 同事可爱的。 没有没有没有，这家同事真的可爱。哎、欸，我这样跟你讲，这家店员全女生，为什么我知道？我的朋友一个朋友，他叫 Jerry， 他以前在那边上班。哎、欸，他在那边上班，后来他上2个月又辞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老板不喜欢男生。 哦，不喜欢吗？ 不喜欢，而且。更屌的事情，我的 homie Jerry 在里面上班2个月，认识一个女生。当时那个女生是有男朋友的，她男朋友住在，反正就不在双北，就有点远，可是也没有到太远。然后，哎，就是常在一起嘛，那个情愫啊， 认真的情愫吗？ 对，就是慢慢的挥发成了爱情的小结晶，没有怀孕了，没有怀孕。就是他们就偷偷约出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要祝福他了、 啊，祝福他，祝福他。但是他们2个月时间，我的 homie 就把那个女生的男朋友撬掉了，哎、欸， 撬掉了，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你知道那种就是情侣嘛，情侣一般那个之前你会去有一些桥上面会看到一些什么爱心锁啊，那情侣相爱情侣会绑个锁，那我今天要撬掉锁，是不是就是他们就分开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跟 他 在一起了？ 所以他们去，哎、欸，是彩虹桥附近，是不是？还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心墙可以锁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锁， 是吗？我记得只有就是台北的话，只有彩虹桥那里，我只有去过一次啊。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那个男生的绿帽子是真的绿啊， 真的假的啦？ 哎、欸，这样跟你说啦。他们那个女生跟男生分手之后不到1个月，他就跟我的homie在一起了。 好想遇到 Jerry 哦！ 现在每个月都在快乐的生活。 Jerry 到底帅不帅？他本人到底帅不帅？ 哎、欸，我 homie Jerry 他只有171， 171哦，那还好哎、欸。 可是他的魅力就是他的讲话非常的幽默啊。哦，他跟那个什么某些网红是朋友，是真的是朋友homie的那种， 算是哥嘞。真的要叫他一声哥哎、欸！ 而且这个 Jerry 还是我学校的学长，我的学长哦。这个 Jerry 是真的很优，包括他女朋友，他女朋友也算是在女生中算是中上等级的， 算中上的。 对，没错，中上等级算是。干，所以我说 Jerry 哥很屌。 就是、牛肉来说，算是和牛那种， 差不多。哎、欸，不能到顶，可是也是你会想吃的。 我会想吃哦，那感觉还不错哦，那感觉有到。 松板猪以上的。 而且不止这样，那家店其他的女同事也都不差。欸，我上次有去他们店买过饮料，那个副店就是你国中看到那种留妹妹头的小妹妹，长得特别清秀那种，然后高中突然化了个妆，欸， 动到你刘海要说哎呦那种，是吗？ 是的，就那种，没有，他没有那么凶啦，对不对？他只是就 是 正常的， 就是，跑1600的时候要用梳子一直梳， 那种太太，那种太台妹了，太太了，太了，不行，那种不行。他就真的那种就是小清纯，小清纯，看起来没见过世面那种小可爱的女生，然后化上妆你就觉得 beautiful 哦， 化上妆就 beautiful 了，所以很正的意思。现在很正， 喝牛等级哦。 哇，那我是有点想应征那个饮料店嘛，叫什么？啊，这个算了，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多讲， 不能讲，不能讲。等一下大家知道了，说不定之后就有认识的朋友。 等一下 Jerry 就被PO到爆料公司了，这不太好。 这真的不太好。然后主要还是什么？那家店他们还有一个店员，他那个店员是上大学，然后就会有那种节目，小节目会去大学里面做一些采访之类的。然后那个女生被那个节目公认为当那个学校的校花，我还跟那女生唱过歌。 这个哎，这个节目名称可以透露吧？节目名称应该还好吧？ 我没看过啦。 你没看过？ 没错，但是那个女生的漂亮我是见过，身高171，跟 Jerry 一样高，怪不得 Jerry 没人把到她。 Jerry 171还可以把到一个171公分的女友，她也是算蛮厉害的。 不是啦 ，Jerry 女友没有171，171那个没把到啦。 她是哦，我以为她是就是可能饮料店里面摇手摇很厉害那种。摇大概50-60下，跟罗志祥差不多那种。 那我确实也被勾引到了， 被 Jerry 勾引到了。啊，你除了饮料店，你还有其他的吗 ？Seven， 哎，可是这 Seven 是我之前又做过了，之前工作。 你之前的经历是怎样？我蛮想听的。 我上一家 Seven， 我做了15天就辞职了，太北宋了，太真的太不爽了，太不爽 了。太北宋了。 没错，没错。我说句难听的，说句难听的话，干那个老板真的 太难听了。 那个老板真的就是哦，你不懂，那个老板真的就是很差别待遇，你知道吗？就他 怎么样叫差别待遇？我蛮想知道的。 他其他员工都做2-3年的，这个我觉得他其他员工这个做得很好，很有耐心， 就模范生，笑模范生那种。 没错，没错。可是后来我就去跟他们聊天了，因为我开始上晚班，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问他们有什么癖好，干我操！ 你还问你去上班，你问人家有什么癖好？他是跟你很好的，你不是才上多没多久而已。 可是初次见面聊一下天，问一下你是谁，我是谁，对不对？交一下朋友嘛，那个交涉还是需要的，对不对？社交方面我们要行啊。 那他的癖好是什么？ 看动漫大奶妹。 那就是宅男啊！我直接给他上个标签，就是宅男了。 因为我平常不看这些东西，有的没的，所以我就问他别人：“你有没有玩游戏？”他说：“有，玩什么呢？” 玩什么？这样。 第七史诗，我听都没听过。 第七史诗， 没错，我听都没听过。后来我去查一下， 我用手机查一下， 它是好像是韩国那边的游戏，对，它是类似 RPG 的游戏，手机游戏。 真的假的？ 对，可是。干就是断了嘛，那我就问他们有没有玩电脑游戏，他说有。我问他 low 吗？对，他说有玩 low， 可是他最近在玩 Apex。 哦 ，Apex 是真的。 Apex 我就有兴趣了，再怎么说我也是钻石级的大神。 那个我们旁边这个大陆人，那个 Apex 是算还不错的。 对，我当即就跟他说，你什么段位？ 瞧不起他这样，想说试探他一下这样。 没有没有，交朋友是真心去交。 想说如果他前面如果有吹他说多厉害的话。 打他脸， 直接打他脸， 对，使劲给他扇过去。然后他回答我了，他说他没有在打排位。我说没关系啊，那我们要不要改天一起玩一局？然后他就拿出他的手机，把他的 Apex 的照片给我看。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基本资料，均伤100多，那个最高伤害300多， 这个脸都垮下来了。这前面应该说他没有玩过 Apex 才对。 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哥哥带你飞，哥哥带你飞，改天我们有空排一把，哥哥带你撞顶烈。 结果你有真的跟他排吗？ 没有，我们那15天都没熬过去，怎么可能真的跟他排？ 那你那15天，那最后呢？你跟店长这那些事情？ 哦， 他的大业，我当时应征是大业，他大业另外一个上两天，我上五天，对吧？我们这个工作分配应该是2:5嘛，所以总共把工作分成七份，然后他两份，我五份，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工作分配真的是非常的好分配， 好分配吗？ 对， 因为人不多的关系吗？ 不是，就有灯泡的他擦，没有灯泡的我做。 真的假的？ 对，那个电灯泡我们店就三个而已。那没有电灯泡的事情呢？两个冰箱，两台风扇，两台冷气机，还有外面那一大片的地板都要刷， 一定要刷，每天都要刷， 一个礼拜刷一次。 用什么刷？用 刷子，还要牵他的水管拿出来。然后我试过了，我刷了一半，花了半个多小时。 店内也要刷吗？ 店内我要认真的拖。 哦，我也想说，全部都要刷，是多爱干净。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蛮爱干净的。不过他们的员工，糊弄事，就是在那糊弄事， 什么意思？ 糊弄事就是什么？就是瞎忙活，瞎忙活你也听不懂，那就是知道怎么讲呢？就是耍废， 就在 混时间， 就是薪水小偷的意思啊。 没错，台湾话这样讲。 哎， 那他知道他有多薪水小偷呢？我这样跟你说好了，他的晚班的事情，三点上班嘛，他凌晨一点还做得完。 那是蛮拖的，那老板怎么没有考虑要开除他？ 因为那多的两个小时，老板不算薪水的、啊。 老板不算薪水？ 对啊，这家店的特性就是你准时要准时上班，但是下班要晚半个小时。他说这个是你的吃饭时间要帮你算在里面，所以你下班要晚半个小时。 那蛮不合理的，你为什么没有去申诉之类的？还是 干？我上个月的工资还在他那边呢，我总要拿到之后再申诉，对不对？万一他不给我了呢？闹破脸皮不太好。 你现在拿到了吗？ 下个月十号。 我想说他故意拖欠这样，故意拖欠你真的可以上那个合法的管道去申诉他。 没有，他要故意拖欠我工资，我就每个小时去他店里一次，把他东西给他翻乱， 直接喷漆。 过了， 太超过。 因为这家店老板有个特别的爱好， 大 神功的。他要把他订的东西摆得非常整齐，非常整齐。什么叫非常整齐？没货了就补，一定要补满为止。他空了就拿其他东西补上来。 所以你们最讨厌那种就是那种散客，可能一就是五分钟、五六分钟来一次那种，来一两个这样。 我是蛮讨厌的，晚班的时候不讨厌，大爷太讨厌了。你就一起来嘛，对不对？一起来，我一次帮你们弄完结账，我再帮你们把货补上去，对不对？你这。来一下我补一下，来一下我补一下，来来回回浪费我多少时间？ 那也是蛮麻烦的啊！你们店长就这样刁你，这样 各种刁，具体怎么刁就不说出来。当时我是，当时他那天晚上他是叫我提前15分钟去，我想说你这15分钟也不给我算薪水，对不对？ 他不给你算薪水，他还叫你15分钟去。 对，有什么东西不能上班时间讲，对不对？你当我上班时间是真的每分钟都有客人吗？没有嘛。 你应该揍他的。 不行，不提倡暴力行为，打赢进法院，打输进医院。 对啊，我们这里还是要那个遵守一下法律了， 文明守法好公民。 对对对，我们这个频道是那个一切遵循法律规则的。 反正那时候干哦，我跟你们讲，就是那时候我又去了。因为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晚睡，我下午6点才睡着，所以我10:30才起床。我到店里已经11点，刚好上班时间。然后那个老板，我看他第一句就跟我说：“啊，我不是叫你提早15分钟来，你这干嘛？” 尾音有拉那么高，也调那么高，还是他是另外一种语气，只是你没那表现出来。 没有，他的声音比较沧桑，可是你把他的声音换成我的声音，就是这样子。 大冤那种，有抽过烟，抽很多烟的那种， 有感觉， 社会历练的。 只是大冤的声音比较浑厚， 就是那种，就是喝酒说不会苦，是因为人生过得太苦那种人。 差不多。可是他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啦。好，先不管这个， 先说他那一局怎么刁难我，然后我就说哦，拍谁大哥，我来晚了。然后他就说啊，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什么事情吗？我说不知道，麻烦大哥你指点一下。然后呢，大哥就真的给我，他拿出两张纸，然后他翻出了一个，就是 Seven 会有那种，就是监视器嘛，他又把那个照片拿出来，他又跟我说：“你看你。” 你说他把监视器画面拿给你看吗？ 对，就是他的截取我的所有他觉得不适合的行为。 你看你，我说过上班不能滑手机，然后他又调取了我在办公室滑手机的影像。那时候呢，我真的在滑手机啦。 你真的在滑手机，那你也不能怪他。 可是，可是他从一开始我到这家店来，他也没有跟我说不能滑手机，而且他的其他店员都在滑手机啊、 哦，所以他其他店员也在滑手机，但他只骂你。 没错。我想说，我那时候我想说，哦，可能大哥你其他店员也骂过，只是他们骂不听不改，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好，这个如果以我的角度还好，因为这个就像你就是开车可能打没超速之类的，然后警察抓你说前面那个也有超速，但我觉得可能要另外一个问题之类的啦。那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对，反正那时候，那我听到这个，哦，好，大哥拍谁拍谁，那我之后就不滑了。然后继续念，他就说啊，你外面那个地怎么也没刷干净。然后我就跟大哥说，那时候我是三点刷的，哎，三点刷的时候，我有客人来，哎，客人来之后，我五点之前要让那个地干掉，就我要顶多就是刷到快四点多的时候，因为我早上我们客人要来嘛，总不能让外面滑溜溜的。客人不好走，摔到了谁？摔跤摔跤了谁要配合，对不对？哎呦，讲错字了，我长嘴长嘴长嘴， 没事没事，平常的，继续继续。 然后所以哦，我那个努力的刷，那个手都起水泡了，你知道吗？手起水泡了， 那么厉害吗？你刷了那么用力吗？ 我刷超用力， 你是用什么羊毛？那个钢羊毛是不是？ 没有到那么夸张。我刷完它之后，干，你就发现我那时候只有刷一半，它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灰的。 你是想要故意做一个对照图吗？还是讲 after before 就那种的整形美容外科会有的？ 因为我那个刷完那一半之后，我又把那个照片给大哥发过去了。我又说：“哦，干这怎么那么脏啊，大哥！”大哥没回我。然后我就想说，看一下时间，快五点了，我还要煮茶呀，我还要扫地拖地啊，我还要补货啊什么之类的，先算了，我们下礼拜再刷，对不对？我今天已经把这刷这么干净了，他那个对比图。跟之前那个大爷完全不一样哦。 之前那个大爷是完全不刷的吗？还是怎样？还是就是有刷，只是很脏。 起码我之前来应征的时候看那地板跟现在是没什么变化啦。 了解了解。 所以，哎，反正就不管那么多。反正那时候老板就说：“你这个地给我刷一半，你就不刷了。” 哎， 然后我又跟大哥讲说：“哦，大哥，因为我那天时间不够用，还是我下礼拜天再把它刷完，对不对？”然后大哥说：“不行啊，这是你一个礼拜的工作。”我说：“好，大哥，好，那我下次再注意。”然后大哥又举例了：“你那个报废，不能带回家吃。”哦，我说：“为什么呢？ 不能带回家吃？那个算是超商店员的主要福利之一。哎，就是我如果我当超商店员，我应该是都会偷吃。 可是。”干，我不知道怎么讲。那时候我就说问大哥为什么，大哥就说：“哦，这是店里的东西，而且公司也有明确规定说不能吃，不能带走。”然后我就问他：“啊，我们另外一个晚班他为什么可以带那么多走？”大哥给我回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他不一样。” 不是这个问题，我有想过说，他们如果便当都不给我们这种，如果是超商店员的话，如果他都不给我们吃，他最后也是丢到垃圾桶，是不是？ 没错，都是要倒掉，反正也是丢掉。对，但是正常来说，超商的东西，面包类的，你放常温多放两天还是能吃；便当类，你放的冰箱多放两天再拿出来一起冻也是能吃。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会选择丢掉，不会给你吃。 没错，我觉得非常的绝望啊！我没想到这家超商是这样子的待遇。 那你们老板也是有点，看听你这样说，其实也好像有点问题啊。 好。再来，他说，因为在这家店我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上两天那个大爷来教我这些事情的分配怎么做，都是他教我的，所以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他觉得 OK 的。对，我都有问过他先了，包括吃报废、带报废、抽烟、滑手机，我都学他照做的。对，然后还有喝咖啡，哎、欸， 喝咖啡那么好。 正常这样讲啊，因为 Seven 咖啡其实非常的不值钱，做过 Seven 的都知道这个道理。 真的假的？ 就是假设啊，我今天是客人，我给你点大冰美，你把大冰美做出来，然后我突然改口，我想要特大冰美，你要不要照做？你得照做吧，客人为大。你不听客人的，客人就把你一通骂，再把你投诉一遍。Seven 公司不护短的，他们都帮客人。对，说句实在话，这样子。 我们 我们这个频道会不会被那个统一超商检举之类的？我们讲的好像太多太多内幕了。我是不知道啦，其他店我不知道，可能只有那家店了。 对，反正是大概就这样。然后后来那老板又说：“你的咖啡你都要付钱。”我当下那个火气啊，因为我看着我的同事喝得香香的，然后我要付钱，那个大哥跟我说。因为哦，那是因为那是我之前买的，预放在那边的，还剩了几杯，他刚好喝完了，所以他不用，那是店里请他的。可是我就要干，我大家火气一来，我钱包掏出来，把我仅存的200块钱全部丢给他。 真的假的？你是怎么样丢给他？你是亲手递给他，还是丢到桌上的？ 大哥拍谁拍谁，好啦，我那个200块帮你放在桌上啦。哎呦， 怎么什么时候变那么客气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讲的不错，讲的不错。那然后嘞，如果那你递给他，他就真的给你吃？ 没有，反正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有问他一个问题啦，就是说为什么另外一个他只要插三个电灯泡，他跟我说哦，因为他实力比较不行，他没有那个能力。 那照理来说，应该要让他增进能力才对，要让他就是。什么刷地之类的，全部让他做。 对啊，我觉得干，我当下要把这个提议给我们大哥说，大哥说哦，没有，他不行。那我 他是有给他做过，是不是？然后当下觉得成效完全不佳。 对啊，你是不是这样做过？大哥也说他也没有。然后我心里想了一下，我又问大哥，那为什么你还留着他在你下面做两年？ 做两年了，两年是蛮久的。 你两年什么东西都搞不会。你只会耍特权。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那个人可能都不迟到，只是因为就是这些工作上面缺失之类的，然后要开除他也是要那个要劳基法嘛，要那个叫什么？他会给你一笔钱，那笔钱 哦，遣散费。 对对对。 可是 Seven 他是没有签这种合同的，其实是正常来说是不用了。因为你实力不好，弱肉强食，你该走就是得走嘛。 所以你有看过，就是做很烂，但是不是迟到上面都没有，只有做很烂而已，然后他被 fire 了。 有啊，这种当然有啊，很多其实很多店家都会。你今天做的没有办法达到老板的要求，老板干嘛还要你？ 我是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有些店都会有这种老鼠屎在，可能就是因为要遣散费，所以才继续留他。 所以很多公司在招人的时候，他都会就是不会跟你签太多合同，就顶多一个入职手续办下来这样子，因为合同签多了就夜长梦多了嘛。 哦哟哟，这边你可以先讲你 Seven 的，然后你讲完了吗？ 还没有总结嘛，那个我还没跟老板讲完啊，继续。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火气越听越大，然后最后我就礼貌性的等老板讲完他后面的，他总共列了15项事情，我就等他全部讲完。他讲完15项之后，我就说：“好，大哥，那我辞职，我不做了。哎、欸，你爱找谁找谁。” 那么甩态的吗？ 嗯。然后我说：“谢谢大哥这段时间照顾。” 那他给你的回应是什么？謝謝他脸上有露出什么诡异的笑容，还是什么表情之类的？ 我猜他早就预判好了，他下一个人应该都找好了。 哦，所以他也是就是没有表情，就站在那里就 面无表情的把那个离职手续书拿出来让我签字画押。二话不说，给他画上，拿起我的衣服就走。哎、欸，然后看他在那边打电话，叫他另外一个大爷来上班。 那个大爷也是，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干的。 不会啊，他的我这样跟你讲，他的晚班跟那个大爷总共4个人，2个人都是要妈妈在的。 妈妈在的哦，那听起来应该年纪蛮小的。 没有哦，他们跟我一样，现在应该大二大三了吧。 21、22、22、21， 差不多。反正就是啊，这两个人真的头痛啊！你高中做了3年，你连个驾照都没考到，我去。 高中做的哦，不对，驾照，我现在想，驾照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吧？驾照这个有点…… 啊，那驾照不一定每个人都有，那你大学总得给我好好考一点嘛，对吧？你高中在学校认真做了3年，你那大学给我上那种交钱就能上的大学， 交钱都能上的吗？ 对，而且还不是你的科系。 不是非本科系就对了，他原本高中的科系，原本哎、欸，他原本是读高中还是高职？ 那个高职，他那个原本高职的科系是什么？餐饮系。 那他大学干嘛了？他大学上的光，他不是观光，他大学上的是机械。 他也许有可能对机械真的很有兴趣哦，我是有点这样觉得。 对啊，你吃饭吃到螺丝钉了， 很搞笑，很搞笑。吃饭吃到螺丝钉，那是有点那个牙齿要开始痛起来了。 吃饭吃到螺丝钉，然后发现我对螺丝钉有兴趣，所以我去学了机械。好，另外一个就是 很呛哦，很呛哦，火药味很重哦。 另外一个是电脑转了观光， 我觉得观光这个可能就是我不贬低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观光科啊，那我就不贬低这个科系啊，观光科也是非常好的科系，我觉得。 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跟那家店的店员真的是三观不合，五官不正。对，真的完全不行，完全不行。特别是他早班还会迟到，我原本就要晚半个小时下班了，你还要再迟到，让我再拖那十几分钟。 所以，简而言之啊，那两只就是猴子，那两个就是猴子， 他们是宅炮，不是猴子。猴子会出门蹦打，他们不会。 哦，所以就是阿宅， 没错。那个，反正这种 seven， 因为 seven 其实有很多好的店家。包括老板是好的，就是也不是说他是不是，就也不是说他的品行，就是有些老板是很好相处的，有些老板会就是对你做一些确实的，就你今天不错，那我就留你在这边上班；你今天不好，那我当然要辞你走。然后他会就是控制员工之间的交流，不让你们吵架，不让你们有分歧，让你们变成和睦的大家庭。很多 seven 都是这样子，可是。反正我上一家就真的是老鼠屎 ，seven 中的老鼠屎 ，seven 中还有老鼠屎， 没错没错。 那看起来你 这段经验是真的蛮不好的。 对，反正哎，找工作就那样嘛，总要试了之后才知道好不好。 好啦好啦，哎、欸，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这里是炸鱼薯条，是你成功的阻挠。 我是小宋， 我是鹅啊，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